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CT 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先。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近段时间呢，有很多老年人向我们节目进行咨询，觉得老年出现了一些疾病，像眼睛的不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着重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老年黄斑变性的话题。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老年医院的眼科主任主任医师陈建华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0急救中心的陈丽，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派车情况。陈丽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咱们北京急救中心的派车情况。 嗯，2015年8月3日8点至2015年8月10日8点，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5959次，外伤1012例，位居第一位；心血管病719例，位居第二位；脑血管病717例，排在第三位。 嗯，那么在今天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大家的呢？ 嗯，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有异物的伤口如何处理。如果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嘛，伤口会有异物，就如果就是受到碎玻璃或者泥沙这种的进入我们的伤口里面，可以进用自来水进行冲掉。但是如果是匕首等尖锐物品嵌入伤口内呢，就不要拔除，否则呢就可能会加重伤势。我们的处理方法呢，就是在异物两旁加上敷料，然后直接压迫止血，并将受伤部位抬高，但注意不要把异物压入伤口而造成更大的伤害。然后再用三角巾呢做一个环形垫围在异物周围，环形垫的高度呢要高于异物，以保护伤口和防止异物移动。最后在异物周围用绷带包扎，伤势严重者呢就要尽快的送往医院处理。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处理伤口时，我们救助者要注意避免直接接触伤口及血液，尽量使用经过消毒的清洁用具及戴上戴胶手套。然后当接触到尖锐物品如玻璃碎片时，要特别小心，避免手指受伤。 嗯，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提醒啊。 嗯， 在这儿我们也是非常感谢陈丽，谢谢。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你们连线。 哎， 好， 再 见。 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老年医院眼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陈建华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欢迎一下陈大夫，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嗯，前一段时间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通过其他的一些渠道问我们很多的问题啊，其中很多人集中到了眼睛的一些不适，老年人的像白内障啊，当然了也提到了老年人的黄斑变性。那么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词啊还得比较陌生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这个黄斑变性呢？ 我们在门诊也经常听到老年人来到门诊说，大夫，我长黄斑了。黄斑呢是正常人的一个结构，黄斑是视网膜的一个就是在视乳头的颞侧，这个部位呢是我们感受亮光色觉，也是我们视觉最敏锐的地方，它的视锥细胞含量是最高的，而且它传导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这个部位出了病变，大家可想而知了，那对我们视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损害这个黄斑部的疾病呢，一般都是不可逆性的，尤其老年黄斑病变。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老年人更关心这个问题哈。那您先跟我们说说他一般的这种症状的表现，从比如说家里人哈、看有什么样的表现，对于患者本人老年人自己有什么样的不舒服，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往往吧，我们双眼看东西、可能好多老年人不意识到，有时候突然他堵住一个眼，哎，这个眼睛怎么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而且看的东西可能就是变形了， 变形了， 对，变形了。黄斑部疾病最大的那个症状就是变形， 然后呢中间有个黑影， 中间有个黑 影 对， 嗯， 因为它是中心势力嘛， 嗯， 所以它中心势力就受到影响， 嗯， 它可能周边势力还可以，但中心就看不到了， 哎呦， 而且看东西是变形的， 变形的， 嗯， 他可能会不会觉得自己是视力的问题导致的出现这样的症状，没有想过可能是因为其他的问题。 嗯，往往不是医生或者没有学过医的人， 嗯， 他只是认为视力 受到一些影响， 视力受到视力影响的疾病有很多， 嗯， 我们从角膜一直到虹膜一直到瞳孔，包括晶状体，包括到眼底， 嗯， 所有的就是眼球的各个部分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我们视力的。当然了，黄斑部位得了疾病，尤其年龄相关性老年黄斑病变的话， 嗯， 对视力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非常严重的， 非常严重的。 嗯，那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呦，我怎么看不太清了啊？中间有个黑影，来，那个孩子帮我看看我眼睛怎么了？是不是会从外观想去看看有什么变化？这个从外观来看能看出来吗？ 看不出来 ， 嗯，绝对看不出来。它是视网膜，是我们眼底通过瞳孔到眼底，也就视网膜那个部位，这个是 外 观是 看不 到 来 的， 所以这可能就得找专业的大夫来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吧？ 必须的 是吧？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老年人一定得小心黄斑性变或者叫黄斑变性啊，都可以。 它叫年龄相关性黄斑病变，嗯， 黄斑病变 年龄相关，那肯定是跟他的年龄是相关的。 一般情况下是多大岁数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般40岁以后， 40岁以后就有了， 对对 对, 对，哦，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发病率是 越来越高 的， 嗯， 40岁左右是2.3左右的一个发病率， 嗯， 到60岁到70岁就是它的3倍了， 哎呦， 就可能达到6.9、7.0， 所以到了40岁以上，真得好好关心自己的这个视力哈， 非常重要， 是吧？在我们上节目之前，然后陈大夫一直在提醒，就是说，对于有条件的人来说，应该是1年2年就应该好好查 一 下， 一年查一下 眼底啊。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说，哎呀，我体检了，应该没什么问题，甚至有些人可能体检都不愿意去那个 眼 科， 对对 对， 对 吧？我去做个 B 超，我把所有的血都验了，我差不多就可以 所有肚子里的脏器也 都看 了，对 对, 对， 然后就走了，就不想去看眼科哈。 对， 嗯， 好多年轻人就对眼睛特别疏忽， 嗯， 现在网上也报好多什么看手机时间长了， 嗯， 其实看手机时间长也是影响我们黄斑的一个功能了， 那麻烦了， 所以他就一下子说。看的时间过久， 嗯， 会失明， 是吧？时间长了过久， 对。 现在这个离不开手机，很多人，起来第一件事情，甚至于起床之后，先不起床，不穿衣服，先把手机拽过来，先看看，扫两眼， 先刷屏 ，然后晚上睡觉之前灯都关了，也把手机拿出来， 这样对视力影响就更大了， 更大一些。 而且呢，现在老年人也都拿手机， 嗯， 也都在玩微信， 是， 也都在天天盯。抱着手机是不放的， 嗯， 所以这样的对我们眼睛损害是非常大的。 嗯，那您刚才说很多人不愿意去，就是忽略体检哈，然后那老年人的这种黄斑病这个变性，它是每天，比如说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的视力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是一个缓慢慢慢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其实它早期会给个信号， 嗯， 但是往往这些老人他不注意，而且我们是双眼可以互补，这个视力是可以互补的， 嗯， 他很少是堵着一个眼去看另外一眼， 嗯， 我们也不主张是，但是我们也希望呢老年人呢也偶尔的堵上一个眼看一看你这个眼睛和另外一个眼睛有没有差别， 嗯， 这样也能很早期的发现一些问题，早期发现赶紧就去找专业医生去检查。 嗯，那您说说这早期会有什么样的信号可能提示我们呢？ 如果在40岁以后每年查眼底的情况下，可能一些早期的，比如黄斑部的色素脱失啊， 嗯， 色素紊乱啊，玻璃膜疣啊，所以这种症状出来，我们会告诉他，哟，那个您有，因为老年黄斑病变呢， 嗯， 它有，反正我们也习惯叫老年黄斑病变， 嗯， 实际上它是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嗯， 这个疾病呢，在早期出现这个，它分干性和湿性。 嗯。 当干性的时候，它一段时间会转化为湿性。干性对你的视力不会有什么影响，可能会突然会出现波浪像改变，可能偶尔出现， 嗯， 它不会对你有大的影响。 嗯， 随着时间的延续，您再忽略了这个，也不在生活当中去保养啊，可能过一段时间突然的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出现就转变为湿性的话， 这样的话对他视力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一旦这个看来湿是比干还严重是吧？ 是 这样理解 是吧？ 对，干性的一般对视力影响还是不大的，湿性的话对视力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您刚才一直说这跟年纪密切相关哈。 对对对， 这个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说哎呀大夫您看我这个看东西变形了，我这个能治好吗？肯定会有很多人会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个病能够可逆吗？ 不可逆的。 不可逆的， 这是在白种人它是有种族差异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现就是亚洲人也不少，尤其中国人，因为我们中国人就是白内障是首位的致盲性眼病，而且白内障是一个可逆性的，我们做完白内障基本上就没问题 就好了。 是因为我们的白内障做的不够，就相当于好多老人不到万不得已不做这个手术，还是他把眼睛看的不是很重要，所以等到做完白内障以后才发现。因为在我的门诊里头就发现有很多病人就是做完白内障建议他做白内障，他要等到最后完全看不到才做等，因为完全看不到了他眼底也看不到了，所以对他眼底的观察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老年朋友如果大夫建议你做白内障不要惧怕，还是尽早的把它做掉，这样使我们更能够好好的去 查 你的眼底，而且能更早期的发现你的眼底的变化，比如有一类青光眼也是不可逆的，包括黄斑变性也是不可逆的，所以早期发现这些病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方法的。 就是说早期发现的话能够让这个不可逆的这个病能够稍微的能进展缓慢一点吗？ 对对对，是这样的。 是吧？ 就 是 还有可能有所提高。 就是别让一下就觉得越来越严重啊。 对对对对对， 把这个过程弄的时间更长一些。 因为这是一个我刚才说是白种人的一个首位的不可逆致盲性眼病。为什么呀？因为国外呢对白内障这个他认为到了你大夫建议而且非常信任大夫。我建议我说哎李凯你的白内障到了可以做 了。 应该做手术了，可能这个患者就非常依从性， 依从性啊，听大夫的哈。 对，而我们国家呢现在这个就是很难去动员这个， 是 有时候病人我现在还能凑合我还能模模糊糊，他并不是说提高自己的一个生活质量，把自己的视觉质量改善了去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往往是等疼一直听到最后实在无奈了再去做，所以这样其实对他所有的疾病 都不好。所以我觉得咱们多说两句，就是关于白内障哈，如果大夫建议您可以做的话，因为这手术现在据说也 很成熟 很方便，都不用住院哈，提前检查好了门诊就可以做了。 对对对，可以。 而且现在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还能够改善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视力不太好， 对 吧， 对， 能够选择晶体的时候就能够把这个屈光 散光、 对， 可以校正散光、还可以让他看近又看远。 所以这一下做完了之后他的生活质量就一下提升很多， 关键是能早期的发现不可逆性致盲眼病 对， 这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哈，那就是今天我们聊这个黄斑变性哈，这个可能很多人就说如果能做了白内障之后对于早发现黄斑变性是有好处的，可以这么说。 对， 对， 是吧？ 是，早期的白内障或者中期白内障不影响我们看眼底的情况下，我觉得对观察还是没什么问题，但中期和晚期对观察老年黄斑变性的话，还是有很大程度的一个影响， 就是不太好观察了， 对对对，看不清眼底了，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专业的大夫来说，可能是制造了一些麻烦， 对 对吧？ 就像我们就是窗户，透明的窗户有一层纱，就比如说是轻度的白内障，那么在重度的呢就是整个是一个布帘，对吧，还有点透光，但是我们已经看了模模糊糊的了，那再那个严重呢就相当于一个不透光的一个窗帘了，那一点光都透不过去，我们看眼底就是无法观察到它的病变了。 那这个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它是一般情况下是一只眼睛先犯病吗？ 对对， 一只眼睛先有问题哈。 对，有的时候是双眼， 有的时候是双眼， 对，往往是一只眼先犯病，但是几年以后另外一只眼就开始 也开始了。 对， 所以这个早期治疗早介入啊，早去干预它是非常关键的。 对对，是这样的， 是吧？而且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你看老听这个词儿哈，这个老年人可能家务事也比较多，也不愿意去医院，这可能耽误起来就会真的有可能会致盲的，是吧？如果 这就是一个致盲眼病 啊， 就是 如果不干预它可能会尽早一些，可能提前的更快。 对，我们干预以后一个是 让它发展的慢了、 嗯、 因为这个病毕竟到现在为止还是发病原因不是很清楚、 嗯、 到现在不知道它因为什么发病，只是研究表明跟遗传有关系、 嗯、 所以呢建议如果自己的父母或者家里有人得老年黄斑变性的话，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话，五十、 嗯、 岁以后一定要定期查眼底。那么如果发现有问题就不是一年查一次，我们会建议三个月或者半年来查一 次, 啊，然后这就是遗传。 嗯， 再有一个跟年龄， 嗯， 我刚才说了，那么四十岁到五十岁可能才二点几的患病率，那到了六十岁到七十岁可能就它的三倍了， 嗯， 就六点多了，将近七了。您想这个患病，那到八十岁九十岁，尤其现在人的寿命都长了， 是， 对吧？ 嗯， 以前大家活到四五十岁，不是说这个病不常见，是因为大家寿命短， 嗯， 对吧？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好多跟年龄相关性的疾病越来越多，是因为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 嗯、 那要想让我们的在有生的这个之年能够有好的生活质量， 嗯、 我想对自己的还应该好好保护我们的眼睛。 我们不能说，哎呀，我们现在这个健康寿命真好，我能活八十多岁，结果后十年将近二十年都躺在床上。这个质量就太差了， 太差了， 是，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现在都讲究养生。你看大爷大妈，各种各样的，像我们这种广播节目、健康的节目，包括电视的一些养生的节目，都看得非常细致，甚至有些大爷大妈都拿笔记下来哈。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方面的意识。 对 对, 对, 对 啊，就像刚才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老年医院的眼科主任医师陈建华所推荐的那样，比如说定期的去查查眼底。 对对对， 啊、因为他就是因为会不会隐匿性比较强，因为我们的另一只眼睛能够代偿一部分视力，就让很多老年人容易忽视这个病。 对对，是这样的。 等到真的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可能都已经是有点严重了，是吧？ 不可逆了，那时候就在、 啊、 可能从我们目前的医学的一个发展的来说、 嗯、 对他来说就晚期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好的 办法了、 嗯、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病还挺怪，它发病原因也不知道、 嗯、 现在目前来看说只能有一种比如说聚集性的家族聚集，就是遗传，可能会有一定年龄，所以想预防 吸烟 就有 对然后紫外线照射 啊、嗯，紫外线照射也可能， 对对对、 那就是夏天，比如说 肥胖 也有， 免疫系统的一些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都会影响， 都会有一些影响哈。 嗯嗯、 所以有些人可能又说，哎呀，你们老说吸烟、肥胖、什么心血管疾病，这好像对很多病都是密切相关的哈。 是， 这也没办法。现在从这个流行病学，包括很多的一些疾病研究来说，都是有一些高危因素在。但是很遗憾，就是这个病目前发病原因不知道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没办法提前去， 只能说相关性、 啊、 因为调查也都是流行病学调查、 嗯、 可能你看抽烟的人要比不吸烟的人患病率要 高， 那说明吸烟是有关系的、 嗯、 那么这个人肥胖血脂异常，那这个发病率也高、 嗯、 那么他有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也会影响，就是相对来说患病率也高， 嗯， 所以呢只能说从这些因素来说，说它是一个黄斑变性的一个 相关的 高危因素、嗯、 所以要说这个预防也看来只能是把这些比如说不好的生活习惯，像吸烟这种你肯定得改呗，这个不你改变之后戒烟可能不光是这一个病了，这很多病可能 都有 好处， 对对对 啊，包括刚才提到了肥胖，这可能也是只能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来避免出现这样的疾病，是吧？ 对对对， 嗯，那可能还有很多人说你看大夫，你这个现在门诊的人也越来越多，那就很想问问您，这个病好治吗？就不见得治愈哈、啊，就控制症状，这个好控制吗？ 我们所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还是现在目前还是比较有效的。 嗯， 现在的方法有药物治疗， 嗯， 那就是抗 VEGF， 因为本身这个疾病湿性，它就是由于黄斑下方的一个出血， 嗯， 脉络膜的新生血管产生，新生血管跟正常血管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很容易出血，所以出血以后反复出血吸收，出血吸收，慢慢这个组织呢就成为斑痕了， 嗯， 严重影响我们的视细胞，所以我们的视功能受到一个严重的损害。那么早期如果我们发现，尽快的应用抗新生血管生长的这个药物， 嗯， 比如雷珠单抗， 嗯， 比如贝伐单抗，阿波西普， 嗯， 那个康柏西普，康柏西普呢是我们国内的一个那个首例那个治疗那个 黄斑变性 的一个药， 嗯， 所以这些药物治疗下还是有很好的效果，改善他的视力， 把那些新生血管 去除掉、 哦、不让他们出生， 对对对对还有光动力疗法、啊 嗯、 什么 TTT 啊，晶莹瞳孔的温热疗法、啊、 嗯， 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办法， 都能够 早期的在早期能够控制病情的一个发展。 嗯，这个如果非常不幸啊，是一个比如说早期已经过了，中期还没到最后失明之前这段时间，这个控制起来或者改善症状是不是就比较艰难，比较难一些？ 嗯，对，尽快的治疗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嗯，他没有办法，比如说现在都听是药物啊，有手术的这种治疗办法吗？ 有，可以手术，但是手术到现在不确切。 不确切。 黄斑转位啊，到现在还不是很确切。 嗯， 所以呢，目前这个手术还不是 普遍的一种选择。 对对对。 嗯， 所以我们觉得玻璃腔内注药还是一个首选。 嗯， 比如我说的刚才是抗新生血管生长的药物， 嗯， 还有类固醇类药物， 嗯， 因为类固醇也就激素。曲安奈德的注射现在也在研制，可能也很快要投入生产的一个长效的一个就是这种药物。 嗯， 就现在这个药物呢一般一个月 得用一次。 它的缺点是相当贵。 相当贵。 对，你像那个雷珠单抗呢，一支药就很贵，相当于将近1万块钱，9800。 啊，那么贵呢。嗯， 国产那个康柏西普呢，也6800块钱。 那 所以它的缺点就是比较贵，而且目前还没进入医保。 嗯嗯，这要使的话， 但它疗效还是很好的， 效果还不错哈。 对对。 但是这种比如说要使，能使多长时间呢？ 它这个呀，从规范的医疗来说，应该是每个月注射一支， 嗯， 连着注射3个月。 嗯， 就是三支。 三支。 然后根据情况。嗯，来判定你什么时候注射。 嗯， 就是我们说的 PRN， 那将来就是根据情况来看什么时候再注射。 嗯，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治这个病还挺头疼啊，就是觉得可能费用相对来说贵一些。 因为医保是不能报的嘛。嗯 嗯，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没办法，就或者说以后我们的医保不断完善，能够覆盖这些药物的话， 对对，那就太好了， 那就太好了，是吧？ 对。 嗯，另外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病目前很多人都担心说，这个看国外的进口药，还是使国产的，进口药效果好，贵一些啊，是吧？能够 他俩的效果我认为还是 差不多， 都挺好的， 嗯， 都挺好的，对， 嗯， 因为那个他俩不是一个是人融合蛋白，那个是一个 FC 的一个片段， 嗯， 他俩整体是 不太一样， 结构是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效果还是不错的，都不错。 因为我们不学医哈，我们不知道这到底原理是怎么回事，就是希望能够效果更好一些， 嗯， 是吧？ 嗯， 效果还都不错，就是这个病得起来，那我可能会不会是终身的要服药，要不断的监测？ 因为国这个雷珠单抗啊，是在2006年， 嗯， 美国 FDA 批准使用的，至今来说都10年的历史了。 嗯。 今年是2015年，对吧？ 嗯， 已经10年了，所以这个药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我们国家这个康柏西普呢， 嗯， 是去年，应该是2013年前年上市的。 嗯 嗯，应用这么长时间来说也是 效果不错， 好的。 嗯，那可能患者说，那我得了这个病，是不是一直到老就一直得服药或者是监测的呢？ 嗯，是 一直 是 是吧？ 嗯， 这个就得听大夫的。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一定要强调依从性好一些，是吧？ 对， 对， 对， 听大夫的一些介绍，有的时候就千万别，不光是眼科病，其实上节目之前还跟陈大夫聊天，各种各样的疾病，尤其是一些慢性病， 对对对，都是这样的， 啊，都是这样的， 是 吧？ 对， 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段时间好点，嘿，好了伤疤忘了疼，我就把药停了。其实有的时候风险很大。 其实我觉得能理解， 嗯， 因为现在好多。其实这个病对他视力我觉得损害是非常严重的， 嗯， 往往有些病人就是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 嗯， 我们给他治疗以后，因为其实打到玻璃腔内他会有个全身的一个循环， 嗯， 对另外一只眼也会 有好处 啊，很多也改善了， 嗯 嗯，不是说打这个眼就会那个怎么着，好多呢那个眼睛已经失明了， 嗯， 所以呢建议另外一只眼呢半年3个月就要复查一次， 嗯， 以免发生就是严重的时候再治就晚了。 嗯， 当形成瘢痕了、纤维化了， 嗯， 你再去治疗，真的是效果不错，就不行了， 差很多哈， 嗯，差了很多。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积极的治疗哈，把这个进程尽量的让它延缓， 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对 啊，目前 它对视力的改善还是非常好的，早期，嗯， 早期的是吧？ 早期、中期，对。 嗯，那目前比如说早期和中期，现在的医学的研究能够把这个进程，比如说咱们形象的说哈，能不能给推迟几年？有没有这种数据能够显示说，哎呀，我这个早期治疗 能的 是吧？ 嗯，能的。 嗯， 能够就是把这个最后的这个我们都不愿意看， 因为这个发病特别快， 嗯， 有时候可能就是两三周他来复查的时候本来觉得还没什么大问题， 嗯， 三周以后来一看，哟，怎么出血了， 哎呦， 真是发 特别快，啊， 特别快。但是好多老年人是苦于这个就是医保不能报销， 嗯嗯， 可能经济上的原因， 嗯， 就拒绝治疗， 嗯， 所以 这个 真的是很遗憾 很遗憾的事情。 对， 所以呢就是照您这个说法，就是千万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去找专业的大夫去治疗。 对， 然后呢复查的时候一定千万别忘了， 对，定 期的复查， 定期复查， 嗯， 就这样的依从性好了， 嗯， 我们觉得才能保证他一个好良好的一个能够缓解他的那个病情的一个发展。 嗯，那目前来看，那您要这么说的话，他也没有什么提前，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改善生活方式这些，也没有什么好的预防办法，是吧？ 那我们想就是眼睛也怕晒嘛， 嗯， 尽量防止紫外线的代谢， 嗯， 实际上它就是我们视网膜的一个色素上皮细胞， 嗯， 它相处是相那个对于来说它是一个清除我们体内代谢相当清除视网膜视细胞的一个代谢产物的一个细胞， 嗯， 嗯， 它这个吞噬能力下降了，所以使这个相当我说的俗话吧，叫垃圾长期沉积在这个地方， 嗯， 它会刺激产生这个不好的一个结果， 嗯， 就是新生血管的脉络膜的新生血管的一个生成， 嗯， 那么脉络膜新生血管产生的它跟正常血管是不一样的，就很容易会出现出血， 嗯，所以 呈现微细胞的一个增生， 嗯， 所以就导致了一个黄斑变性的一个发生。 是，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老年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陈建华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老年的这个黄斑变性。我们还是希望提醒大家，今天陈大夫一直在说40岁以上一定要定期的去查查眼底， 要有血脂异常、心脑血管疾病的， 啊， 一定要查。 更要查。 要是吸烟的、肥胖的， 都凑一块儿更要查， 哦， 是吧？ 或者家族里有患这种病的， 啊， 我还是提醒真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爱护自己的双眼， 是，嗯， 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太大了。 对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且现在随着老年人这个寿命越来越长，我们这个有一个好的视力，不见得说我非得都1.5哈，但是我至少我能够保证日常的生活。 对， 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很舒服的过这个晚年，是吧？ 你看我们有一个病人，我觉得这个病人的依从性对我们这个，那个疗效是效果非常好的。 嗯， 这个病人来做白内障，他说他右眼不好， 嗯， 我们当时一看右眼是黄斑变性， 嗯， 所以跟老人说，那你先做左眼， 嗯， 右眼我们用另外一种药来治疗。当时右眼的视力是0.04， 嗯， 经过我们的那个抗微 EGF 的抗体的玻璃腔注药， 嗯。 视力患者现在已经快半年了，一直在0.3。 你看效果非常好，就是关键 的，对对对， 关键得听大夫的，是吧？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老年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陈建华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希望您有。